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廉政公署落案控告八名男女，怀疑他们涉及跨境洗黑钱罪行，金额高达500亿港元。被告中包括一名保生银行前高级经理，以及一间找换店负责人和职员。他们星期三将会在东区法院提堂。今次是廉署和警方共同调查的成果。廉署表示，其中六名被告被控违反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涉嫌串谋洗黑钱和违反防贿条例，另外一对夫妇被控涉嫌诈骗和洗黑钱。政府发言人表示，调查世界股事件独立小组已经将报告提交给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发言人说，政府会研究报告，并且会在今日公开报告。港交所7月25号发表咨询文件，建议股价低于5毫子的上市公司可能要除牌，令到市场震动。不少世界股在第二日急挫达到80%。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港交所和证监会商讨后，决定抽起有关部分。财政司司长委任两名独立人士调查事件。警方控告多三男一女一项绑架罪名，今日会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认讯。四人年龄介乎25岁至29岁，日前涉嫌同一宗绑架案有关。案中一名39岁商人上星期在尖沙咀东部被人掳走，第二日安全获释。另外被扣查的三名涉案男子获准以1000至2000元保释候查，一星期后向警方报到。同案一名27岁男子寻日提堂，他暂时无需答辩，还押监房看管。案件日后到下个月20日。正在雅加达访问的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获得印尼最高权力机构人民协商会议主席赖斯保证，印尼坚持一个中国 的立场。赖斯在会面中表示，中国统一事业的实现是大势所趋。李鹏赞赏印尼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他在较早前表示不欢迎印尼和台湾有外交联系，但不反对和台湾商界有经贸往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负责人回应欧洲议会通过的对亚洲战略报告，坚决反对报告中和事实完全不符的涉华内容，特别是在台湾、人权等一些重大问题上的错误立场。负责人说，欧洲议会严重违背欧盟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庄严承诺，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中方十分不满。负责人又谴责欧洲议会的报告无视中国在人权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不利双方开展人权对话。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表示，希望美国和伊拉克的冲突能够和平解决，这样中东地区才能够得以和平。他在巴勒斯坦议会演说时又重申，巴勒斯坦愿意和以色列重开和谈，双方仍然能够实现和平。对于美国和以色列要求他下台，阿拉法表示，如果有需要，他愿意放弃行政权力。天气预测方面，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三的天气，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Oh,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呢度系讨论紧今次搭嘅 FM 94.8至96.9 Radio 2， 欢迎你。 我要走天涯，呢一集嚟到东非嘅肯雅。 喺肯雅咧，你要搞清楚维持治安嗰啲人究竟系朋友啊，定系敌人？ 不幸的事亦在呢度发生。 在个公车站度咧，我啱啱放低个袋啫，个客人礼手就抢咗我个袋走啦。成个公车站冇人帮手去追佢。 星期五晚8点至9点，第五台播出张健豪主持《我要走天涯》，我哋同 Brenda 一齐上路，继续佢嘅19个月浪游。 工厂及工业经营负荷物移动机械规例，关于操作叉式起重车、推土机、搬土机、挖掘机。卡车及货车的条文现已生效，法例规定在地盘或者工业经营内使用上述负荷物移动机的负责人，需确保该等机器的操作员已经接受劳工处处长认可的训练及持有有效的证书。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559-2297。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佢系陶喆改编叫做《黑色柳丁》，咁啊，云海呢首歌 系 你嘅饮歌嚟噶？ 唔系，其实我系想 你唱啦咩？ 唔系啊，我系想点俾一个朋友，因为咧我好震惊，因为我 一个火星嘅朋友， 佢写个黑色嘅， 一路我都唔知道，原来咧呢首歌咧系一个好耐冇见嘅朋友填词嘅。咁就係娃娃，係呢首歌我點俾佢聽嘅。 佢係當年喺火星， 佢唔係，佢係一個好傳奇嘅人物嚟嘅。不過呢今日唔討論佢，但係我點俾佢聽。 好嘅，好嘅，好嘅。 中幾年啦，娃娃。 對對對。 好，咁啊，繼續今晚呢一個埃及之旅啦。 係，冇錯。 呢個埃及之旅就同旅遊中嗰啲咧唔同嘅。呢個埃及之旅比較神秘，比較詭秘少少。 係，冇錯。咁頭先講到咧，即係話而家金字塔下邊可能係有另一個更加大嘅，可能我哋睇到金字塔嘅位置，只不過係個頂。頂頂係啦，十分一喺上邊，十分九喺下邊未揾到。咁其實有好多嘅神秘之處，點解啲人會覺得樓下應該再繼續有嘢咧？因為就算而家你翻查曬所有嚇、所有嘅古埃及文獻，包括希臘文獻又好，古埃及文獻又好，任何嘅文獻都好啦，包括佢所有嘅象形文字都好啦，其實係冇一個記錄咧，冇一個嚇，一個都冇，係冇講到金字塔。同埋獅身人面像嘅，呢個係外間一個誤解嚟嘅，因為佢哋咁咪時講話係呢個胡佛嘅法老王要整呢個墳墓啊，所謂嘅墳墓，但係冇講到呢樣嘢嘅，只不過係話死咗啦，要整個木乃伊係運喺一個地方棺一個即係海為一個 安葬嘅地方，即係秦始皇即係整個。係 啦係啦，冇錯。咁佢冇提到邊個起啦？點解起啦？ 可能咪講成冇歷史記載啦？ 唔會，即係如果你講到去。遠古嘅埃及， 佢 所有 樣樣嘢都記載 啦，冇錯，佢每一樣嘢都用嗰個象形文字去做噶嘛，包括就算係有一個傳說嘅人物啊，呢個可以講下嘅就係、是、有一個傳說嘅人物就係象形文字度經常出現嘅就係、是、一隻蠍子啊嘛 ，scorpion 啊嘛，一蠍子，咁傳咗好多好多年咧，就話其實呢一個應該原本係一個第一個法老王啊嘛，係呢個第一個法老王，即係我最 original 嘅 一隻蠍子嚟， 唔係呢個蠍子係代表佢嘅，因為佢 老毒， 佢嘅 symbol 嚟嘅，佢嘅呢一個 係啦標誌嚟嘅，係啦，咁佢有好多嘅揾到呢個考古嘢咧，裏邊都有個咁嘅蠍子印嘅，咁傳說係咁，就冇呢個人㗎，即係以為係傳說嚟㗎，其實直到幾時咧？係直到上年嘅年尾咧，係揾到佢個墳嘅，係真係揾到佢個墳。是一个土型的金字塔里面是埋了它的坟。 为什么叫土型 的？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百几座金字塔里面有些是石砌的有些是已经是出面那层石被人剥晒就是 几多千年之后剩下一层好像土丘的形式烂晒的。其中一个呢就是找到里面那个坟竟然在这个 Scorpion King 的木乃伊。 但他们找到那个尸体。 是找到个尸体。所以为什么荷里活会立刻拍那套 Scorpion King 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就是特登嘅，咁但系《Scorpion King》里边其实都即系你谂下，如果讲到佢传说嘅人物，原来都系有存在嘅，咁你冇理由吓一个金字塔咁宏伟，用咗咁多我哋估用咗咁多人咁多财力物力，点解连一啲记录都冇咧？即系呢个系几匪夷所思嘅。 会唔会佢哋唔想人学咧？ 哇！如果佢唔想人学，咁佢都应该有记录，点解起？边个下命令起啩？ 贝聿铭咪学到咯。 咁佢用玻璃嘅，咁啊唔得。咁但系里边其实仲有一个好得意嘅现象，就系、是、如果入去或者睇过一啲书讲金字塔嘅，里边咪有啲隧道嘅所谓啊。啲隧道有几个，所谓有三个 chamber 啦，即系三个嘅密室啊。所谓啊，因为佢哋而家有一个极度俾人怀疑嘅就系、是，其实应该里边系唔止三个密室嘅，即系有啲隧道咧。 有啲真系密室密到你唔知嘅啫。 但系咧有一个问题就出现咗啦。咁因为咧我要谂翻嗰个名字就叫做 Richard。Holland 啊 ，Richard Holland 咧係 Richard Clayderman， 唔係 Richard Holland 係其中一個太空總署幫太空總署做嘢嘅朋友嚟嘅。咁佢咧就係、是、當年有啲朋友去金字塔度影相同埋去做 research 嘅時候，就發現咗一啲好大嘅問題，就係咧佢哋行行下嘅時候咧，會揾到一啲人一啲工人留低嘅石灰嘅水泥之類嘅嘢咧，就擺咗喺度。而嗰個牆咧就係封死咗啦，用嗰啲新嘅石灰封死咗嘅 ，OK， 就好似想摸到好似係舊嘅一樣嘅。而嗰度咧有條電線插入去，咁即係話咧，其實嗰度咧應該係 變咗個客廳啦，已經。 即係其實嗰度入邊咧係仲有一啲嘅 被當地一啲埃及嘅專家或者係研究學者咧，係已經揾咗一啲嘢㗎啦，或者係入咗一啲佢哋唔公開出嚟嘅一啲密室，咁但係就封翻之後，裏邊啲人先知發生乜事。 嗯，可能裏邊有啲第啲。 系啦，或者可能 喺度发生过， 我又冇咁谂过，即系可能系一啲比较有啲可能系一啲比较重要嘅考古发现咯，可以咁讲。 因为我睇到呢个 Discovery Channel 佢咧呢排都播得好行，系佢哋有一个嗰、那个 诶 广告嘅 clipping 咧，就系佢将呢个金字塔咧变咗一个一啲线嘅嗰、那個草圖咁樣，即係金字塔嘅草圖嘅，即係好似啲嗰啲叫做咩畫跡師嗰啲嗰啲線嗰啲咧，咁、佢就畫咗啲通道啦，同埋一啲密室嘅、就喺個大金字塔裏邊。 裏邊冇錯。 咁但係呢個密室同埋喺個大金字塔裏嘅比例咧，係實在係好好誇張嘅，即係喺一個咁大嘅金字塔裏邊，原來裏邊只係得一間好細嘅， 係啦，冇錯冇錯， 同埋得一條路斜落再斜上又轉咗，跟住先就去到一個好細嘅箱。 係。同埋係好窄㗎，即係咧，因為嗰次我去過金字塔，我爬入去㗎嘛、我去到嘅時候 要爬入去 的，要爬入去㗎，因為我之前我去到嘅時候，我第一個感覺已經肯定覺得，喂，冇可能係俾人入去嘅，因為咧，佢嗰條路 即係你唔係話企直行入去得嘅， 唔係，佢成條係斜上去，最誇張嘅地方就係四邊牆咧都係滑㗎，即係咧佢係已經係佢因為貨遊客咧，佢係喺個地板度咧搭咗個木。嘅梯咧係俾你行， 即係佢會摸嚟係線嘢嘅係嘛？ 你個講法可以話係線嘢啦，但係 閃一閃翻轉頭咧， 係啦， 即係入咗一次咧， 但係 就出翻嚟㗎啦。 但係呢個金字塔嘅 purpose 係一個陵墓嚟㗎嘛，係 啦，冇錯， 係咯。 所以其實咧，呢一個已經係有好多人話唔相信金字塔係一個陵墓嘅原因、因為其實有一個講法嘅就係、因為所有嘅主要嘅。職員又好，或者當時法老王嘅大臣又好，或者其實有好多嘅法老王嘅木乃伊咧，都唔係喺金字塔發現 嘅。但係嗰個會唔會係因為佢係即係法老王係嗰陣時即係最德高望重啊嘛？即係佢嘅設計就係嗰個墳墓入咗去之後咧， 係 你入唔到去攞嘅。 佢 係為咗保護呢一個。 你可以咁形容 而設計到呢樣嘢係根本你入唔到去，你入到去你出唔翻翻嚟。 又或者可唔可以话，好似你话里边下边仲有好多未发掘，可唔可以喺下边整一个城咧？ 即可能先上面就下边系穿过去嘅，大家喺度喂食饭啦，喂开始红酒下，下边 都有可能， 有可能，因为佢哋系好变态，系好多靓女嘅，你知唔知？ 咁啊唔 会，咩唔会喺啲旧相嗰啲咧？埃及妖后后边嗰啲一定系全部都系即系 所罗门王妃问嗰啲咁嘅嘢啊！ 你如果冇记载嘅，即系同埋埃及嗰啲嗰啲血统系靓人血统嚟嘛？即系令到罗马嗰啲有嗰啲军官都直情系 唔系一系就靓，一系就系畸形咯。因为有畸形啦，其实咧， 因为佢哋系话咩近亲繁殖， 近亲繁殖，因为佢哋保存所谓嘅贵族血统咧， 系、咁可能会咁去灭亡 咧。有亦都可能，不过咧有个好怪嘅法老， 即系最后剩翻两兄妹咁， 唔系咁，但系因为 冇兴趣啊，唔该你行开哥， 所以灭咗种啦， 唔系其实阴公 有一个法老咧，其实喺埃及嚟讲都系一个谜嚟嘅，因为你知道埃及咧其实相信呢、這个多神论嘅，佢有好多神好多鬼嘅。咁好多石像，亦都好多變種人啊，即係變種咩身人身雞頭啊、人身雀頭啊、人身虎頭咁樣嘅。咁但係咧，直到有一個法老王咧，咁我要讀得佢好清楚。嗰、個法老王叫做埃克拉五呢個法老王咧，佢就係唯一一個法老王一上任之後咧，係要頒布所有人係唔准信多神教。只是可以信一神教，单一上帝。只是有一个世界，只有一个神嘅啫。而佢嗰个画出嚟嗰个神咧， 系边个啊？ 佢好得意嘅，就系、是、一个圆形嘅波体球体嘅嘢，系发光。但系咧，佢所有画嘅你而家就算去到所有嘅墓地或者去佢所有记录嘅象形文字，嗰、那个发光体咧，佢形容系一个所谓太阳之神嘅嘢啦，系有一扎大概有14支到嘅。機器手咧係伸咗出嚟，係即係點形容咧？係咁樣嘅，即係一個電腦版嗰啲機器手咧，就伸咗出嚟，係嗰個圓形嗰度伸出嚟嘅， 即係好似啲叉咁。 係啦係啦，只係向下， 即係啲燒烤叉啦，佢話。 係啦，冇錯，咁啊向下十幾支，咁嗰個咧佢就形容為係唯一之神嚟。 咁呢個好明顯係你口中嘅外星人啦， 冇錯。而佢本身呢個阿拉呢個法老王咧，佢本身亦都係一個可以話係我眼中係一個 K 胎嚟嘅，因為佢頭咧係好似章魚咁，係。大係拱起大，大係 即係應該點啊？ 長 形、長 拱 形，係啦，個 點解你喺邊度見過佢啊？ 唔係佢所有嘅壁畫都係咁樣嘅，係佢所以係 頂帽嚟㗎， 唔係帽嚟㗎，佢嗰個頭係咁嘅形嚟嘅，即係一個法老其中一個怪胎法老，即係我形容嘅怪胎法老嘅一個法老王。 唔 係 啩？佢係 K 胎，即係個頭係長嘅， 長 外星人嚟 嘅。係啊，我眼中係外星人嚟嘅，所以佢一上台嘅時候咧，佢係要頒布佢要信嗰、那個。太阳所谓太阳之神是有机械手伸出来的啫， 但会不会画嗰啲嘢同现实是不相称的 即系我哋中国人都画过话，即系有嫦娥啊嗰啲咁啊嘛，佢哋会不会有佢哋埃及嘅传说呢 一定有埃及嘅传说嘅、嗯。不过如果你话而家因为始终都系推敲啦，要去估佢点样要咁做啦，咁、嗯、啲人就会估嗰、那个佢信嘅系乜嘢咯？因为信咗咁多千年都系多神论。點解突然間佢要信一個完全係冇一神論，仲要係冇形象嘅一嚿嘢、一紮嘢伸出嚟，咁就冇咧？咁到佢當然咧，佢去到後來佢死咗之後咧，咁亦都呢、這個佢信嘅呢、這個 theory 就瓦解咗，啲、人繼續去拜多神論嘅。 嗯， 啊，收到呢個 fact 啱啊 ，Wing 咧，佢話：喂，頭先你話雲海話邊度有咁多啲 slave， 即係我嚟翻嚟起呢個 pyramid？ 咁佢話咧有個節目咧曾經就係講過咧，就係、是。嗰、那個金字塔旁邊嘅女就發現好多埋葬咗啲工人嘅墓。 誒係啦，就係講緊頭先最新嗰個考古咯。嚇、啊！ 但佢呢度咧就話過咧，而佢話呢啲人咧，啲工人嘅身上咧就發現到咧有啲人曾經係做過腦手術 嘅。啊！呢、這個又另一單嘢嚟嘅。 啊！咁誇張，當年已經有腦手術咗。 誒呢、這個咧就係、是、都係一個新嘅考古，就係點咧？其實唔係嘅，係以前好多喺。掘過裏面嘅，包括係埃及嘅木乃伊啦，同埋一啲嘅屍體嘅骨咧，都發現有啲開腦手術啊，例如頭先阿彭程俾我睇嗰啲腳趾膊接骨手術啊咁樣。咁好多人都話有冇搞錯啊？你講緊六千幾年前嘅埃及點會有咁嘅手術嘅咧？亦都其實接受嘅人唔係好多嘅。但係咧，今年嘅八月四號咧，就已經係正正式式喺呢、這個埃及。吉薩即係呢個最大嘅金字塔嘅北邊有個小村落咧，就發現咗一個地道嘅墓啊！個墓咧就係、是、法老王一個好出名嘅醫生，叫做法爾嘅，即係發音叫法爾啦，一個醫生係有記錄文字記錄，但係從來揾唔到佢條屍嘅。咁揾到啦，係今年八月揾到嘅。咁而喺佢嗰個木乃伊嘅隔離嘅台面咧，啊真係嚇死你嘅，就係咧佢有一紮嘅手術刀。 你夸张，六千几年前嘅嘢喺今年八月发掘到，即系话下年八月都可能会有啲嘢，喺2036年都可能会继续发掘嘢。 系啩？ just a dream. That was just a dream. That's me in the corner. That's me in the spotlight. Losing my religion. Trying to keep up with you. And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Oh no, I said too much. I haven't said. 佢哋系 REM 歌名叫做 Losing My Religion， 啊讲得多呢啲其实都随时即系会， 头先我哋讲得好惊 啊，系啊，因为文海嘅理论咧就系地球咧系地狱嚟嘅， 系嘛？你话噶， 唔系因为我即系乱咁幻想咧，如果即系头先系点样理论，点样推断出嚟嘅？ 即系头先话，头先我哋讲开话，如果因为我哋话其实如果人类存在喺度，我哋破坏性咁强咧，我哋话喺度俾人洗咗一啲嘢走，我哋系一个退步。 系啦， 因 为 咧就 讲紧咁叻， 讲紧即系六千年法老王嗰阵时，佢又起金字塔，又咁劲，咁 又可以做整形手术， 系啦，又可以整容，又可以剩，咁又可以搏只手，又同脚趾咁样，跟住咧六千年。之后的四千年才有秦始皇、哦、 三千几啦，系啦， 系啦，即系当心俾 discount 啦，三千几年啦，有秦始皇啦，跟住到你谂下，我哋而家系几乜嘢都冇， 连金字塔都起唔翻出嚟、 啊，你谂下几得个 internet， 系、叫做好嘅， 所以嗰班人就走咗， 系啦，即系最劲嘅师傅就走咗。系嘛？我教啲徒弟又教剩兩招嗰啲咧，跟住其實所以咧推斷到咧地球可能係地獄 嚇。咁、但係咧， 係地獄。 雲海就好擔心佢，如果咧地球係地獄都好喎，但係最怕依家係天堂。 依家一定唔會係天堂，因為依家充滿妒忌，係嘛？充滿戰爭， 是就嚟㗎啦， 係咯， 戰爭都就話嚟。 即係你睇嗰啲聖經啲傳説啲地獄先有啲咁嘅嘢發生嘅。 咁啊係，唔係頭先講翻嗰個，哇！啲痰出曬， 你一講呢啲起痰㗎啦嘛。 唔係，即係頭先話發掘到今年八月咧，即係以前全部都係講嘅啫，啲人冇人信以前嘅埃及古文明係可以有手術刀或者手術嘢。 哇！ 咁後來係成 set 係成 set， 因為直情係已經出曬鏡嘅，成 set 係生曬同十一支支，同而家嘅手術都係冇分別嘅一啲嘢嚟嘅喎，十四支。一排咁係直情係可能我嚟開腦啊湯嘢咁樣做嘅。咁你諗下，如果嗰陣時講緊係四五千年前可以有啲咁嘅嘢， 如果嗰人坐咗喺度今日咧，佢睇我哋嘅 Discovery Channel 啲電視，佢一定係笑呢班友咯。有冇搞錯啊？又要駁個電視機入去，又要駁到喺個電腦度整。我哋徒手徒眼啊，都整到啦，咪咯抄入去。咁你見唔到啲微絲血管咩？我哋仲要 confirm 嗰條鞋， 跟住然後落下咒語，咁又唔使落呢個麻醉藥啦。 可能砰砰抌三下止血。 你講起呢啲湯呢啲木乃伊咧，其實喺上年亦都有一個令到啲人聯想到啲古代文明之間嘅聯繫嘅。因為點解咧？有一啲嘅木乃伊，即係而家好興噶嘛，轉個窿，即係攞啲纖維，攞啲木乃伊嘅體內嘅物質，就希望驗下佢啲化學藥品，或者驗下佢當時呢啲木乃伊係接觸啲咩嘢食。 因為佢哋而家仲未知道用咩藥物係可以令到佢 係咯， 同埋食過啲乜嘢，或者佢想知呢個法老王之前係有啲咩接觸過咁樣。咁有一個其中一個嘅木乃伊咧係。令到即係一啲嘅考古學家幾震驚嘅，因為佢哋驗完之後發覺話唔係啩，有冇驗錯咧？再驗多次，咦唔係喎，真係有啲咁嘅嘢喎。再驗多次發覺咩咧？其中一個木乃伊咧，相信生前咧係食好多一種嘢咧，就係叫做可卡因。而嗰種可卡因咧， 毒品 係現代嘅可卡因，而嗰種可卡因咧，即係講緊，如果係因為我哋可卡因係而家現代就可以交流到啫。最初係出現要提煉。要找到呢種嘢提煉嘅時候，只係喺南美洲度發現到嘅啫。 咁你諗下，即係話如果 埃及 係啦係啦 ，trading 冇錯啦，你講緊 千年前喎、 啊，係啦，埃及原來如果講緊，如果以佢咁嘅推斷，佢可以揾到一啲材料去做到可卡因，而嗰啲材料當年只係可以喺南美洲，即係瑪雅民族嗰班人手上攞到嘅話咧，咁你即係話佢哋兩個之間係有聯繫嘅， 有 trading 喎、啊， 即係 啲碼頭起橋嘅喎， 即係雖然 攞啲咖啡豆去交換， 啲珠江橋仲喺度， 可能唔使，可能唔使坐船添，即係 一早起咗啦喎。 嗱，瑪雅民族又係金字塔嘅。埃及又是金字塔，不過可能形式是不同的金字塔，但兩邊可能是不是有聯繫呢？咁呢個嘢即係令到人哋會覺得好有好奇咯，即係點解會咁樣嘅情況？而兩個民族其實都有個共通點，就係、是、都係突然間成個民族消失咗嘅。即係你雖然係揾到少少屍體，而瑪雅更加連屍體都揾唔到啦，個棺木係空噶嘛，而家瑪雅民族嗰啲棺木。咁但係埃及 走 曬， 好勁啊！ 但係埃及仲要係佢留翻啲屍體喺度，因為佢哋相信會復活啊嘛。但係佢哋其實如果講緊相信會復活，其實可以簡單地講，即係以而家嘅角度嚟講，即係你將個 DNA 去複製，其實都得嘅啫。講真，咁但係佢哋相信呢樣嘢嘅，佢哋唔相信佢哋會 真 死亡嘅， 佢一瞓咗啫， 佢瞓咗嘅啫，同埋佢哋係深信佢哋會醒翻嘅。所以頭先你講到話啲嘅預言嘅。其實啲預言都幾驚嘅，因為嗰陣時就算最大單嘅，有啲人信，有啲人唔信啦。就1920年，即係1920年代嗰陣時，咪首先去揾呢個圖坦卡門嘅墳墓嗰陣時，佢哋其實一入到去，其實已經喺嗰個木乃伊嘅隔離有個箱，個箱已經上面有塊板寫明，即係用古摩 邊個 係啦係啦， 咧就會死曬嘛。 係啦，冇錯啦，邊個去 非命？ 即係侵擾我或者攞我啲財物嘅話，你一定會死咁樣。咁當時你知啦，英國嗰個兩兄弟就已經瓜咗啦，之後就已經瓜咗。後來佢哋 係咪枉死嘅？真係都真 係 死。 兩個咧係其中一個係死喺個酒店嘅房間啦，有一個就係無端端暴斃咗啦。 離奇嘅。 但係你啱啱講翻之後佢哋嘅報告係咩啊？咁後來就有俾錢 support 佢一個法國嘅主人翁同埋另外一啲嘅朋友。亦都係歐洲嗰邊嘅人啦，亦都係後來死咗。其中法國嗰個仲離奇就係死喺同一間酒店添嘅。咁、 啊、 後來就埃及嗰邊又驗屍又剩啦，咁佢哋就話呢個冇可能係個詛咒嚟嘅咁樣，因為佢哋點解我哋呢一代人敢發掘埃及金字塔同埋個墓咧？係因為呢班係阿拉伯人啊，佢哋唔相信古埃及文化，佢哋唔相信古埃及嘅詛咒係啦，因為佢哋信回教嘅，所以呢樣嘢都係好彩嘅，即係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就一定佢哋信。咁之後咧，去喺埃及開羅有一個嘅發布會嘅，當年喺我唔記得1930几年定係1920几年嘅年尾咁樣啦，就發布會就係話佢驗翻嗰條屍，即係死咗咁多人嘅嗰啲屍體咧，嗰10个8个嘅外國人咧，佢哋就話係深信咧係因為嗰個金字塔裏邊咧就話埋藏咗一個遠古嘅分解一啲叫做嗰啲 菌菇類嘅 嗰啲菌係啦，就影響到有啲變種，你突然間暴斃死咁樣 ，OK？ 因為啲空氣 trap 咗咁多千年， 係啦， 咪嗰啲係咯， 估咁樣 啦， 係啦，毒氣。咁但係個問題，佢解釋唔到兩樣嘢咯。第一就話，如果係嘅話，咁點解同期有啲阿拉伯人去幫佢手去掘墓嗰啲又冇死到咧？ 因為閉氣咯， 因為佢直情係用咗啲 點閉咧， 係 咁。咁你入到金字塔咁长时间，咁你冇人唞唔到气。第二就系话，咁有啲情况之下咧，喂，你如果系咁讲，而家即系你由嗰个时代开始到而家为止，入侵去个人其实都有机会接触到呢种分解嘅咯。佢冇话喷过杀虫水过入去。 但即係咯，個空氣都唔係話好流通 啊 嘛。係 啊，喂，咁 即係你可能都會有問題喎。即係可能而家今日呢個直播室都已經係存在咗啲嘢分解。 我已經係咯，將佢帶咗入你個直播室嘅咯。咁講法點解？ 即 係我 哋推斷翻，其實你就可能就係當年嗰啲火星人咧，就侵襲地球，所以我哋要遷滅你，會隨時要需要。 係啦，係啦，係嘛？咁但係即係點解會咁？咁係咪先？咁但係最其實令人哋覺得可怕，仲係嗰個發言人咧，開羅嗰個發言人咧，公布咗呢單嘢之後嘅兩日咧，佢係無端端喺架車度心臟病發，衝咗落山崖死咗㗎。 哦，呢啲可能就係有， 但係嗰人係冇入個金字塔㗎。咁你諗下？ 暗殺 係 咪啊？ 嗰啲真係枉死啦， 或者呢個真係枉死啦。 暗殺都係枉死， 係啱係啦。咁你諗下，其實如果你講緊嗰個而家裏邊，尤其是你講緊唔係淨係金字塔咧，可能喺帝王谷同埋帝后谷都係相當多嘅木乃伊係俾外國人攞咗啦。咁啲詛咒係咪繼續會出嚟咧？咁其中有一個嘅詛咒係，亦都係當時嗰啲人掘嘅木乃伊嘅時候咧，有一啲嘅 可以話係著言文字裏面講咗呢個預言咧。佢咁講，當時佢話。佢話見到呢塊牌嘅人，即係見到呢啲文字嘅人咧，佢話佢而家就預言你呢一代掘緊我哋遠古埃及嘅法老王嘅人啊，聽住咁樣，即係亦翻到而家我哋講講話啦，聽住佢話你哋咧將會咧喺某一段時期咧係成功去捉到月球之神咁樣。咁之人咧，系啦，之人咧就去讲紧就话，咦，佢系咪讲紧呢一代人系有机会登陆月球咧？咁样，即系因为你咁样演绎法其实好似噶嘛。咁后来咧，佢第二行继续读落去咧，佢就话，如果呢、你呢一代人系捉到呢个月球之神嘅时候咧，之后捉到个月球之神之后嗰第35年。 哇，咁准啊！ 佢讲嘅系35年， 即系1969年，35年， 即系而家几多？即系2004年 咯， 系2004年，即系仲有2年就好惊啊！佢就话咧，月球之神上边嘅一个大神咧，就会派人落嚟你哋度啦。 好、哦，我哋想 confirm，、哦、 我哋想做佢个 host 嗱、啊，2004年咧，好， 我哋嚟香港旅游，我哋系嘛， 系 佢搭的士咪唔使钱啦，话俾佢听系嘛， 我哋服务态度好嘅， 系啦，我哋有眼镜坏咗可以整噶、 啊，如果咧系西芹炒嘢嗰个带子，我哋会换翻西兰花嘅， 你记得去接机喎，云海， 系我一定会啦， 记得拍低、啊， 好，唔系咁佢就话如果系 好坚，如果真落嚟， 系啦，月球之神会派个大神咧会落嚟你哋。你哋呢、這個呢一代人啊，咁樣，即係佢講到咁咁嘅準份嘅時間，即係佢仲有一路數落去嘅，佢就話 講明係三十五年， 即係佢哋用佢哋嗰個埃及文字寫35年咁樣。咁之後佢仲有一個即係一路 list 落去咧，佢話其中你哋有一個佢呢個有趣嘅，呢、這個係唔同嘅人演繹有唔同嘅版本嘅。佢話有一個你哋好出名嘅統領嘅前度統領嘅太太咧，將會成為一個大國。嘅統領，咁當然咧喺美國人心目中去睇呢件嘢咧，就係、 是、 希拉里會喺2008年選舉做總統，因為大家都知道佢2008年一定會選總統噶啦。咁個問題就係、是、嗰段説話喺美國人眼中就係講緊呢一樣嘢。咁而後面最拉尾就會講啦，其實新時代嘅來臨咧就會將係一個你哋預知唔到嘅時間咁樣，即係你可能喺希拉里選完，如果佢演繹係咁樣，我哋。當係希拉里選完做總統之後，可能就係有一個新嘅時代。但係個新嘅時代，即係佢暗示可能有人喺出邊嚟咯。 不過你講呢個咧，令我諗到啱啱就係咧，我哋其實越近2000年或者越過咗2000年之後咧、我哋見到嘅外星人嘅片段咧，越嚟越增加多。即係大家已經覺得呢樣嘢已經係 part of 呢一個 生活 ，part of 生活嚟㗎啦。即係你以前諗翻羅斯威爾嘅年代，根本香港唔會有人講緊呢樣嘢咯，或者係即係澳門可能唔會有人講呢樣嘢啦。就即係從來都唔會有人電台講呢樣嘢。咁啊，而家最近啊 ，crop circle 已經係越嚟越多。係上個禮拜又啱啱英國又拍咗一段，即係用警方嘅拍攝。咁大家睇完之後又覺得哇幾好睇，好得意喎！即係已經係接受咗啦，即係意思係，即係唔係話好大反應，報紙又冇賣，係咪先？如果應該係好大反應啊嘛！如果呢件事發生喺即係10年前，可能真係會哇 嚇死， 誇張啊！唔好講，唔好講，唔好講，引起恐慌。 住， 而家唔係啊，而家係講啊，喂， 啱， 即係大家接受咗啊嘛，即係 講啊講。咁會唔會就係因為2004年，可能即係大家可能月球有人有嘢落嚟都，我哋不嬲都知道有外星人噶啦，不過真係未見過啫嘛。 唔係，其實我 即係可能我哋嘅心情，佢哋嗰啲以前已經估計到。俾40年佢哋接受啊呢啲嘢 ，it takes time 啊， 我都覺得係嘅喎， 係啊，俾40年佢哋接受， 靚嘅真係， 係啊，都喂，如果40年前有人無端端有外星人企你面前，你癲咗啦係嘛，人哋肯定話你係癲嘅， 啱， 肯定話你送入醫院，唔需要再講噶啦， 啱，甚至嗰陣時， 而家唔會喎。而家起碼唔會送你入廠。 而家如果你係專業人士咧，仲可能你嘅可信性仲更加高添。以前如果你係專業人士， 你 話你 一定 係 傻咗， 你一定係傻咗。之前嗰日我哋咪後嗰陣時同阿 Jason 都傾開偈啦，咪講開佢問我啊嘛，佢話究竟有冇機師係見過 UFO 噶嘛？咁、我一定有，因為當年咧同阿 Moon 搞 UFO Club 嘅時候咧， 即係我意思係揸緊民航機嗰啲 啦，冇錯啦，民航機嗰啲有一個民航機嘅機師係主動揾我哋嘅，一間好出名大嘅航空公司嘅機師，直情佢嚟到就同我哋好似即係好似屈咗好多年嘅心結咁同我喺度講就話，其實佢經常性係揸緊飛機嘅時候，最多經常性係邊個 航線咧？ 航線就係香港飛 London。經常性係見到 UFO， 但係佢每一次咧，佢同個副機師都共識咗唔好講， 一講就話我哋係癲嘅，即係佢係八十年代中期去到九十年代尾， 佢 都係 好辛苦， 佢忍得好辛苦， 一定話你係癲啦。你咁啊，你自己見到你講唔講？你一定要分享啊，同人哋抒發咗呢樣嘢出嚟啊嘛。如果唔係，真係你真係癲噶啦，你幻想到會唔會係頭先我睇錯咧？ 係咪眼瞓先睇 下？你起碼都會問一問，喂，你見唔見到啊？ 係冇錯， 起碼都會問一問啊嘛。 所以佢啊，因為佢都講到點解一定要死守唔講得，因為佢以前都即係八十年代頭咧，其實都曾經有啲。機師民航機機師話見到之後咧，係即時已經被人調咗噶啦。 可能即係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唔知道有幾多少會接受到呢啲，即係但即係當係真嘅。 嗯嗯嗯， 大家接唔接受呢件事實咧？即係譬如可能聽日真係有啲咁嘅人落嚟啦，你接唔接受到？因為我接受到嘅，不過會驚啦，定 我諗係唔係我哋可以接受到咯？因為我會覺得咧，而家我哋呢個社會係我哋講衰啲，我哋呢個社而家呢個地球嘅社會係虛擬社會嚟噶嘛。 嗯， 即係。我應該點形容？ 一蚊個電掣就玩完㗎。 唔係，即係其實所有嘢都係做一個 true man show 咁樣。 係啦，其實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因為所有嘢都係做緊一個我唔想講劇啊，我淨係想講咩咧？我想講一個即 係呢世界係假嘅。 係啦係啦，即係其實好多嘢係虛擬 好假 嘅， 即係啲煙幕好多。 係啦，即係例如你去翻工，你就係可以搭個交通工具，你個交通工具就係 support 緊賺緊呢啲錢，而你賺到個錢就係買層樓，層樓就賺咗去嗰個公司去買石油，咁你係循環不息，其實係大家做緊一場戲嘅啫。咁但係問題，如果真係外星人靚嘅話咧，你係接受唔到，你一下子係你可能空噶啦，咁大鑊，咁呢個政府就玩完，亦都全球所有個聯合國都玩完噶啦，所以呢個係一個洗腦過程咧，我諗需要 take time 嘅。 咁快啲搞掂香港嗰啲經濟先啦， 定係其實即刻唔使翻工會好啲咧？ 今日佢做三個老朋友，佢係 Ketchup。 好啦，翻翻嚟黑色星期一，咁啊，雲海头先咧，你就 好快快， 即系你又应承咗大家咧，就讲翻嗰掘埃及古墓嗰两兄弟，究竟佢哋死亡报告系咩事？ 嗱、嗯，其实咧，佢写嗰阵时咧，就话咧，佢哋出现咗一啲嘅感染病毒嘅征兆，但系征兆咧系完全咧，即系佢哋死亡嘅状态写出嚟嘅时候咧，就 系 好得意嘅，眼系擘大啦，好似系 不瞑目啦， 即系好似系俾人吓亲嗰种嘅样啦，之后瞓喺床度之后系完全系心脏停顿，之后系冇任何嘅即系皮肤有问题或者有表面伤痕系完全冇嘅，系一个完全系你好佢哋系即系我嘅角度系觉得好似吓死嗰种嘅感觉， 呆咗死， 呆咗死咗吓死喺个床度咁拉，即系瞓咗喺度咁就与世长辞啦。咁要去到后来佢话所谓嘅即解剖啦，去抽出个尸体去验，发 现咗啲乜嘢？ 所谓发现咗就系嗰啲所谓就系佢认为系一啲嘅分解啦，即系一啲嘅菌类组织啦。但系嗰菌类组织唔系一啲好特别嘅菌类组织啫，只不过系一个佢哋认为系一啲旧嘅菌类组织，咁而令到佢哋死亡。但系呢个报告就冇讲到系呢个菌类组织导致佢死亡，因为你感染到菌类，你咪最多生癣，即系你唔会 食咗就会死嘅。 咁、你食咗都唔会咁样死咯，亦都突然间系啊，咁我暴毙咗，擘大只眼，好似惊慌过度咁。 即系佢再一次暴露咗人体系几咁脆弱。 系冇错，其实可能一下子咁就 而家坐下，而家坐下，你一身头期爆一条血管，啲微丝血管，你就随时可能唔喐得你左边噶啦。 咁就 唔系讲少噶呢样嘢， 系 好脆弱嘅啫嘛。嗯、即系头先我哋即系咪后咧，就讲完啦呢个报告嘛，就 系 咁简单， 系好简单。 就系推断啫，话阿文海话究竟有几多种外星嘅物体？如果假设真系有外星人嘅话，咁究竟佢有几多个种族咧？咁我觉得咧 系 真系无限咁多。因为宇宙是无限的嘛，是不是？那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有几大，是无限的。那所以它有，我觉得是有无限那么多种，即是正如地球，我们地球这么多千年的历史，到现在今天你都不可以说，即是没有人可以说给大家，究竟地球上有几多种生物，有很多你还是完全未见过，是未知的。我们的海底根本是有可能有九成的地方是未去过的，你是落不到那么深，未有个科技，你连自己的 planet,你都未了解清楚，外星人点会话即系你去出去啦，出去远啲啊，睇下， 即系唔会咁容易咁你了解 到。你都未学满师点落山啫、 啊，师傅，请你过我两招啊！ 少林寺嗰度有几多棵树你都唔知道， 但系我哋 有几多招你都唔知道。 未研究完地球啲物种已经俾我哋歼灭紧啦，我几大镬啊！我哋人类真系， 系啊， 即系我哋破，我哋话，即系嗰时咪绿色文明咪出咗个报告嘅，咁话每一日起码有十种嘅。我哋未知嘅生物係應該喺熱帶雨林度消失緊㗎嘛，咁、但係你如果以咁嘅速度嚟講，我哋都未研究就已經死咗啦、 啊。 所以呢度係地獄。 啊，呢個真係地獄，唔係呢度可以用地獄嚟形容咯，即係 我哋係魔鬼啊！咁樣殺曬， 唔係話呢度係地獄，係可以咁樣形容。即係譬如頭先睇一個咁嘅明珠台嗰啲講嗰啲，即係嗰啲multi-million 嘅屋企咧，有個係想賣嘅屋嘅。咁佢話咧，我呢間屋咧下邊咧就係有個墓地㗎。咁我相信咧，因為我死咗之後咧，我可以好近咁樣即係俾人哋探我啊嘛。同埋如果我啲親人死咗啦，我好快可以探佢啊嘛，喺地下啫嘛。 哇，唔 係 咁啊！ 係啊，跟住佢仲誇張到咧，係斬即係佢係打獵嘅呢個人。全间房都系挂满晒，嗱嗰只咧就系西伯利亚咩咩咩熊啦，嗱呢只系狮子啦，全部你谂下，你去到呢间屋企，你系会觉得哇，系好唔舒服， 即 系 变 态，好多条尸喺度，系有地球上各种生物嘅尸体系摆喺呢间， 即系好似去一个博物馆咁吓， 佢 直情 一个系一个博物 馆吓， 挂咗一个咩佢话呢个好 powerful 嘅水牛嘅头，个系成个点形容咧？大到啊，那個是大到我想雲海的膊頭是那個他眼的闊度咯，再加兩隻角咯， 是 三個雲海站在一起的了，角隨時 就掛了在個 掛了在那裡，他覺得很厲害，所以我覺得是很恐怖的。 咁有啲人真係中意， 但係我都知嗰陣時有啲白人咧，嗰個白人嚟㗎係咪？ 係啊， 我都唔係話想詆毀啲白人， 即係你諗下佢哋殺自身殘殺得幾即係。大家都喺地球生存， 係嘛？但係呢個都未係最恐怖，因為嗰陣時咪有一套片，咪將佢真係紀錄片嚟嘅，就係講一班嘅白人變態嘅白人啦，就去到熱帶雨林，即係講緊巴西嘅熱帶雨林裏面咧，係槍殺用直升機槍殺啲印第安人嘅。 我當打獵， 當打獵嘅。咁當時係成套片，影住一條條屍抬曬啲印第安人係。 二三十人咁排喺度，佢哋當係戰利品嘅，即係講緊係講緊，唔係講緊好遠嘅時期，即係都係講緊五六十年前嘅。 所以你諗下，如果你咁樣的角度睇下，呢度地方係咪地獄先？ 咁啊係， 係咪先？以咁嘅角度，呢根本就係、是、喂天堂記載係冇呢啲嘢咁，點會無端端殺我？ 咦？咁其實如果咁講，其實外星人係唔應該靚 嘅，唔係外星人，因為佢 呢個係個實驗地方， 佢哋喺天堂啊嘛，我哋係投咗嚟呢度啊嘛，大佬，因為我哋上一世即係有前世咯，即係又講翻， 哇好遠喎， 我要拉到遠曬， 拉到去出邊 啊？ 咁但係其實我好想好想問你嘅呢個就係、是、其實即係講翻金字塔，就係火星上面嗰啲金字塔。 死啦！但係我想下個禮拜咧，我先至會講，因為咧。下个礼拜咧有个即系因为近排喺 NASA 太空总署嗰边咧有啲新嘅火星图片咧就摆上去，但系咧出现咗好多好多奇怪事件出现咗啦。咁、咧我谂住下个礼拜 喺度， 即系奇怪事件系类似咩？可唔可以披露少少？ 就系咧，如果如无意外咧，而家你睇到而家即系因为有一批新嘅 NASA 图片咧，系火星最新嗰批，但系唔系好特别嘅咋，即系普通讲紧啲唔系一 part 嘅地形咁样嘅咋，摆上去 NASA 嘅最新嘅网站里边睇嘅时候，你睇完都冇乜嘢嘅，即系普普通通一扎地形咁样咯。但呢扎地形咧，如无意外咧，系假嘅。 因为嗱，上边 又系假， 又系佢哋即系掩饰咗。 因为咧已经有人咧将个真嗰批咧。攞出嚟啦， 系就系、是、你， 就交咗俾你， 系我， 你总之睇咗啦， 睇到啦，我睇晒啦， 喺网度一睇， 唔系，咁我迟啲我下个礼拜 咧，咁可唔可以俾啲资料我哋嘅听众，大家都睇下啲嘢，跟住先准备下个礼拜听你讲。 咁啊，而家上去 NASA 睇咗佢哋 original 嗰样嘢， 啊嗱，咁即系可以上呢个 www.nasa.gov 睇 Mars 系咪 .gov 啊？ 系冇错 .gov， 咁啊入到去睇 Mars 最新嗰批，最新嗰批就系佢7月24号。摆上网 吓、啊，就有金字塔噶啦。 嗰、那个就金字塔就睇到，不过系旧噶啦，已经 旧 金字塔啦。 咁有冇嗰个佢哋相传嘅火星上面嗰个人嗰、那 个？系有喺度嘅，亦都佢有好多版本嘅。76年嗰个影到好似人嗰样啦，有啲就系2000年同埋2001年最新版本个样唔见咗嗰个啦。 吓冇噶，其实因为角度问题，所以 系啦。咁一路好多咁嘅传闻，咁但系呢个问题咧，咁下礼拜先讲嗰个火星上面究竟发生乜事咯。 不过咧讲翻呢个恐怖嘅地方咧，就系而家得美国话俾你听呢啲嘢。 系啊，呢、這个都系大镬，同埋 即系佢话你就要信噶啦。 系啊，冇错。其实同埋佢话有就有，佢话冇就冇、啊。好似前日我唔记得边一个新闻，即系外国嘅新闻报道嚟嘅。佢有个我要谂翻个名叫做 George Henry， 应该系一个研究太空， 唔系 George Clooney， 咁就系研究啲即系研究天象嘅人嚟嘅，一个好出名嘅人嚟嘅。佢突然間都講翻一樣嘢，就話咧，佢即係佢公布出嚟就話咧，之前由2000年到2001年，佢哋我哋用最先進嘅人造衛星同埋望遠鏡望到嘅太陽系以外嗰一紮嘅星星咧，其中有一紮咧，佢哋已經講咗話係一個幻覺嚟嘅 嚇。 啊！呢、這個我睇完我都真係突咗一突啦！佢話咧係 咁多人一齊有幻覺 ，illusion 咁咪佢話 假嘅。David Copperfield 佢但係你真嗱呢、這個係真事嚟㗎，因為我唔知聽日啲報紙會唔會國際版又出下咧，我都驚唔會㗎啦。咁但係咧就 瞓咗啦，都話啲天大佬。 咁就係佢哋話因為嗰啲光同光之間發出一個即係。 互聯 係啦，互聯折射，你講得完全太好啦！就話出現咗啲 star 嘅 illusion， 佢話咧，所以咧，佢話2000年、2001年有三，起碼三粒，佢哋話喺太陽系以外揾到嗰個星咧，係幻覺嚟嘅啫，大家唔好認為係有嘅。佢竟然可以咁講，咁 OK， 咁我信究竟佢係有啊，定係信佢係冇咧？即係我真係睇完嗰單新聞，我都覺得。 不過有一個 exercise 咧，我都做過，就係咧你瞓喺地下咧，望住上面先。當然要好清楚啦，正好啱你做阿彭程你談你談情説愛嗰時咧，你可以咧瞓喺個大石嗰度咧。 啲草污糟。 唔會啊，你可以瞓喺石嘅。 石 我好多石嘅，邊有蟲嘅啫？沙灘梗係有沙㗎啦。 最多咪水蟲。 地球梗係有蟲㗎啦。你真係瞓下，即係我就初唔信嘅，但係啲朋友話你瞓低，咁我瞓低冇問題。嗱，你睇住兩粒星，即係揀兩粒星睇。咁你望住兩粒星嘅中間咧，你係會覺得嗰兩粒星咧係開始黐埋嘅， 因為隻眼鬥雞係嘛？ 唔係、啊，我又真係我 make sure 自己冇鬥雞睇喎。 係， 總之放鬆個 focus 就係望住兩粒星，你望住中間度咧，唔使鬥雞，乜都唔使，你係 feel 到 好似喐緊咁樣。 係啊，真係好奇妙嘅呢樣嘢。係、我試咗幾個位㗎啦，即係試完呢個位，我望東或者再試，你真係會有一個幻覺。咁、當然佢梗係唔係喐緊啦，大佬。但你嘅眼係真係會有個幻覺，佢兩個黐埋 我講嗰個天文學家講個幻覺係誇張到，因為佢哋已經拍曬相㗎啦。佢哋影曬相，佢話嗰啲相係幻覺嚟㗎。 咁你真係有何话可说呢？ 点都好啦，希望今晚俾到一个非常之好嘅幻想嘅 大家 气氛俾你。下个礼拜将会讲 火星同埋月球。 唔该晒，云生。 哇，今晚真系袋晒好多钱落个袋度啦。 跟住落嚟，我哋会交俾轻谈先唱嘅夜天。 今晚有啦啦啦。 Softly whispering I love you, echoes of your voice are calling still from my dreams, softening the chill of the breeze through my window. I can see the moon glow, painting silver shadowsOn a rose-colored land, a world that we walk hand in hand in a day of gold, covered by the glow of new love. I can feel your warm face ever close to my lips.And the scent of you invades the cold evening air. I can close my eyes and you're there. You're in my arms still. Oh, I know your soft kiss turning into music every beat of my heart. When I you close to my heart and I hear your voice whispering I love you. I can feel your warm face ever close to my lips and the scent of you invades the coolTurning into music every beat of my heart. And I hear your voice whispering I love you. Ooh, I know I need. 佢系 Mr. Paul Young 咁啊，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各位。今日应该就唔系呢个碟盒啊，大佬， 大佬 唔系碟盒啊。 咁你一阵 收埋咗个空盒啊，死啊我喂！ 依家你要搵时间 喺度啊，攞翻整翻只碟先。 好啦，咁啊，听晚我哋再见啦吓。 好啦，Goodbye。嗱嗱，搵到啊，唔系一碟。 你是外星人嚟噶，佢哋摆咗边啊？ 啊，系呢只可以。头先首歌叫《Softly Whispering I Love You》，I love you。 Good night。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